寒的东西以后，人体必须重新的让自己暖起来，才中和这个寒的力道。那这时候你身体正在开机在暖的时候，你吃热药它会烧得更厉害。所以这是民国初年运铁桥说，当一个人用完寒药之后，你立刻给他用热药，通常都很会上火，就是一个常常会常态的状态。那所以你要先停掉你的水果，然后每餐饭前吃1.5克的那个厚朴温中汤啊。当你用理中汤也可以，就是厚朴温中汤也是温脾胃的药啦。就是你一开始可能吃一克会觉得有点上火，然后可是越吃就身体越适应它，就不再上火了。那个时候再吃理中汤，因为要吃理中汤要有效的话，有时候一天也会吃3次，一次吃到4-5公克都有可能啊。科学中药4-5公克，那这样子来用它。那而且那个人一旦要吃理中汤，就要很乖的不吃那些生生冷冷的东西，不然的话他就会一再的面临到这个理中汤跟他身体里面寒的东西的消长的问题。那我刚刚讲的是寒气盈的状态，那理中汤盈的状态是怎么样？就一个人天天要吃水果，天天吃理中汤，那理中汤盈的状态是有可能会这个人他在搭车的时候不小心放个屁，然后那个屁就把大便一起放出来，就是他的那个理中汤会逼出一些东西，就是会让他生活上遭到一些困扰啊。所以常常就是活在这样状态的人啊，就是就是你能够帮他医的几率其实也不高了啊。就是那理中汤大概就是这样子用。那那还有一点理中汤要注意，就是我们因为我常吃理中汤，助教跟我们有一些同学常吃理中汤，我们吃理中汤都会发现有一个状况，就是有的时候啊，理中汤一天可以一直吃，吃20-30克都没有关系，可是有的时候你觉得理中汤多吃1-2克都受不了。就是人体在接受理中汤的时候有一个很奇怪的周期，就是某几天特别能吸收这个药，某几天吸收不了。我不知道这周期是怎么来的，但是我们在用的时候有这样的经验。所以理中汤好像不是那种能够规定，像你吃4君子汤5味功散就规定每天3次，每次3克，这样就很好了。但理中汤是个不定量的药，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很需要它，有的时候会觉得一吃就很难过，这样子会发燥，所以你就自己酌量加减，就是一直有在吃就是了。那真的燥到受不了就不要吃啊。就是理中汤不是天天都需要的药，因为只是虚的话吃4君子5味功散就好了。理中汤是虚而寒，那没有寒的时候你吃理中汤就会好像太热了啊，就是这个药性的消长啊，要自己稍微做一个调节。那像这个脾胃的这个不好啊，脾胃之气的这个不好的状况，其实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学中医的时候，我就觉得现在啊，看着这个到美国啊，会觉得好像美国人就是一天到晚就在灌冷水冰水这样子，就是可乐啊冷饮啊买了就灌，每天出门就带一瓶矿泉水不停的灌，因为他们容易渴嘛。那容易渴其实就是肾虚嘛，肾虚人容易渴，然后容易渴就灌冷水，然后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那10年前去日本的时候，会觉得日本街头的贩卖机啊，在冬天的时候热饮跟冷饮的比例比较平均，现在也是即使是冬天也是冷饮很多热饮很少了，就是现在大家都越来越喜欢喝冷。那你可能会说为什么日本人不太胖，我觉得日本人很能走路啊，如果你在东京当上班族的话，每天走好多路的，那走路是一个可以发散寒气的好方法。可是如果你没有走那么多路的话，大概就会累积在那边。像美国人都是以车代步啊，所以同样的吃冷的东西，美国人比日本人就肥很多啊，就是有这样的状况。那我们台湾人也是好像不太会走路的，所以大家也有一些容易肥的理由啊。那这个，所以呢，补脾胃这个方式呢是这样子用，而补的时候可能一开始会变得比较胖啊，那这个大家也有心理准备。那哪一天会瘦，我也不敢讲哪一天会瘦，看你的脾胃有多虚有多寒啊，需要多少天。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吃补脾胃的药，吃补气药啊，身体会觉得舒服，会觉得越来越轻快，就是虽然你看起来还是一样肥或者更肥哦，至少你自己会觉得自己比较轻了啦。那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那如果脾胃太湿的话，那你的补脾胃药里面可以酌加一点去湿的药，比如说平胃散。因为像人的脾太湿的时候，其中一个主症就是这个人总是觉得身体重，想要躺，不喜欢坐着。 那这样子的时候你也可以加一些平胃散啊，那有苍竹来帮忙祛湿，那也是一个不错的状况的，也是一个不错的用法。所以脾胃药可以用的药是很多的哦，那个范围很大，但基本上调补脾胃来把这块的肥肉消掉啊，是一个减肥呢很常常要使用的方法，尤其以现代人来讲的话呢，它更是十分之需要的啊，这是一点。那另外呢，我们来谈一谈这个水肥。水肥呢，就是人的这个水代谢机能不好，所以这个人都水泡泡的在那边肥。那水肥有什么特征呢？水肥的话，它的肥啊，可能是会肥白肥白的。然后，因为我们刚刚说这个脾胃不好的肥，那这个人会以这里为中心轴在肥嘛，所以那个辨证点还蛮容易辨认的，就是大概是这个区块特别肥。那水肥的话，可能会肥在大腿啊，就是那个水肿的人肿在哪里，水肥的人就肥在哪里嘛。啊，就是那他的气色上面可能会让人觉得他的气色可能偏白偏灰，也有可能偏黑，或者身上根本就会有一些比较对称的这种黑块黑块，就是水毒型体质的人。那水肥呢，你要很温和的处理的话也可以啊，就像是我的从前我干爹教我医术的时候说啊，这中年发福的妇女啊，好好的吃八味肾气丸，吃一年腰围小好几寸啊，就是这样的一种说法，其实有它理论上的正确，就是你肾好了，你的代谢机能就好，代谢机能好了，自然就能够排除一些不要的东西啊，那不管你是不是水肥都会有用。那治疗水肥，治疗那种肥白肥白的水肥啊，或者是肥灰肥灰，或者肥黑肥黑啊，不等。还有就是，人如果有水毒体质的话啊，他在，因为水毒体质，身上的水代谢不良，所以他在肥之外，有的时候他出汗的时候，你会闻到他身上有一种腐臭味，就是那个味道好像不是我们一般人的汗酸味，而是有一种好像腐败的东西，那个腐臭味，就是身上会带有那个汗的味道，本身就会带有一些腐臭味啊。那这也是水肥的特征之一。那么水肥如果是外面的这个药局或者是搞中药的要给你开药的话，那就有一些中等或者下等的方法。比如说中等的方法是给你开一些不伤身的利水药，比如说荷叶啦，比如说茯苓啦，就把这些不太伤身的利水药都开在一起，那你吃了之后就会小便变得很多，然后排水排得很多啊。那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脾脏的肥，其实像肥胖的人，我们一般的那种中医界啊，有一个常用的方叫做防风通肾散。防风通肾散就是那种大柴胡汤改变出来的方，它是一个柴胡剂，就是青三椒的柴胡剂，然后再加上大黄那些东西，就是又青三椒又拉肚子。那这样子吃的话，就是那种真正实热之肥，可以用这方法泻，因为吃了之后身上油都被刮得干干净净，所以可以瘦。可是防风通肾散，我觉得在我们现代人的体质来讲哦，很多人的肥胖都是因食哦，就是你适合吃防风通肾散的人呢，是那种梁山伯好汉，每天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然后有一天鲁智深跟武松讲我最近肥了3斤，那个吃防风通肾散可以啊、哦，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不太有这种人了啦。那现在的人都是肥的软绵绵的，对不对？你没有看到，现在比较不会看到那种我肥的想要揍人，想要跳舞，这种肥法好像没有啊，大家都是肥的不想动。所以 所以现在这个研究，这个可以快速刮除脂肪的，让人拉把什么都拉掉，这个防风通圣散，我是一点都不想推荐，因为那种寒泻的药吃了之后，你的脾胃会虚掉，就是那种药我吃一次都、一整个礼拜胃口都觉得很糟糕哦，不能恢复。当然我吃药也是吃的太刁了、就是那种超级美食主义的。那像今天中午在吃牛杂汤，我还在嫌，就是说，哎呀，香港那个上环的那个九记牛腩的那一碗比这个好吃多了，只是没有讲出来，讲了破坏同桌人的胃口啊。就是我吃药也是吃到有点比较敏感的，所以就会那种寒凉药一吃就觉得身体不能适应这样子。那所以这种一般的这种治疗肥胖的防风通圣散，其实我知道它的存在，但是我一直不会喜欢用。那像是我们一般治疗这个肥胖的什么荷叶山楂茶，因为荷叶可以利水嘛，然后山楂可以化肉积，就像你的这个五味一公散六君子汤，如果你要帮助这个人消化机能，他比如说吃了什么东西会不消化，如果是肉类的不消化，我们就加山楂嘛。那这个山楂可以帮助肉被化掉，那如果是谷类的不消化，我们就可以加谷芽或者麦芽，那这种东西加下去就可以帮助淀粉质的东西消化掉。那如果要不分类，就加神曲吧，神曲什么都化，或者是加锅巴也很好啊，锅巴也能够帮助消化。当然你们如果那个人是积极的要减肥，你加这些帮忙消化的药让他胃口大开，他要责怪你了。可是我觉得胃口大开是好的，是对的啊，只是大家都撑不住这一关这样子。那这个一般的那种比较有良心利水药，就什么荷叶可以利水，那山楂就是有食物就化食物的肉嘛，没有食物就化你的肉嘛，所以加了山楂的话，就是多少有就是消除这个肥肉的效果这样子。那更低贱的是什么呢？就是荷叶之外还有更低贱，比如说迪化街他们那种药房会推荐一些，哇，这东西好啊，喝了之后立刻瘦一公斤什么的，什么拔蜡叶，就是拿。就是拔蜡，就是比较让人狂泻的那种叶子啊。然后呢，煮了水之后喝，然后你就会一直尿，然后就哇，马上会瘦。那时候我在出版社上班的时候，公司同事就推荐那个，那我也喝了一口。那我喝了一口之后呢，马上后脑勺就僵掉了，就是他把不该泻的水也摘掉了。那我就说，这个药是不是应该加点葛根比较对啊？现在想想，那个发言也十分之无聊啊！都已经敢吃这么猛的药了，那你也就不用再想什么补救的方法了。就是，那这个，所以那种外面卖那种让人狂泻水的药，或者是西药的这种利尿剂或什么的，我想都是对身体会有伤害的，而且对肾脏是很伤的，就破坏你的水循环机能。所以这些药都不可取。那在正面的方向，要帮助我们的水代谢好起来的去除水肥的方式是什么呢？如果以经方来讲是真武汤，以食方来讲是食皮散或者说食皮饮。那或者还有一个方子啊，是舒驰远的理皮底饮方。但是理皮底饮方它是以脾为主，像食皮散或者真武汤都是脾跟肾的阳一起处理，那理皮底饮方是比较以脾跟三焦为主。那舒驰远的理皮底饮方啊，它的基本结构跟四五六都很像，它这个去除痰饮，这痰饮当然就包括水肿的肥肉了啊，就是痰肥肉肥油肥是有它相通的地方。那这个方子你就当作是四五六里面的重加半夏跟黄芪，然后帮助这个利水的效果啊，它大概是走这种结构的。那但是理皮地饮比较偏到脾那边去，比较是我们算到痰肥的时候可能会用到它。那一般我们就是用真武汤或者食皮散，那食皮散的减肥效果是很有限的，食皮散可以减某一个地方的肥啦，比如说脂肪肝啊，就是常吃，如果你的身体是太湿而造成脂肪肝的话，食皮散一直吃，饭前吃个几公克，科学中药可以配啊，这没有成方，但是比如说打电话要民通要配，他会配给你。那历代食皮散有好几个不同的方子，但是没有关系，都一样有效。那就是如果你只是肥在肝，你是脂肪肝，那吃食皮散可以啊，很靠近，可以把这个肝弄得不肥一点。那可是呢，如果是全身性的这个水肥的话，我觉得补药来讲最有效的经方呢是真武汤啊。 那以不完全是补药来讲，最有效的经方叫做防己黄芪汤。啊，这在《伤寒杂病论》里面有。只是啊，防己黄芪汤是这样子，我个人没有办法试吃这个方子，乃至于我不晓得它临床的效果有多好，我只能说是看到报道。因为防己黄芪汤里面是有防己是味药，还是就是说没有病用它是蛮伤肾的，就是有病用它就没有问题，可是我因为没有那个病，所以我用防己的感觉会很差，就是我一用防己就会觉得整个脾胃还是哪里被抽得很虚很虚，所以我很讨厌吃到防己。但是呢，我听朋友或者是看书上，就是有那个汤症的人呢，用这个防己的话啊，是蛮有效。但是防己黄芪汤比较重要的药就是防己生姜跟黄芪啊。那六味药不止这三味药，那防己生姜黄芪这个组合哦，它是也能够排除水毒的。那真武汤当然是更补了啊，就是防己黄芪汤是比较经方里面偏泻的。那在日本它是治疗什么呢？比如说这个人他是水肥，就是肥的灰灰白白的，同时又有严重的体臭问题，那他吃防己黄芪汤就会又瘦又不臭。就是当你正都合的时候吃是蛮好的，那如果你吃的虚掉的话，你再另外吃一些补肾的药，比如说吃点真武汤什么都可以，就是你要比较快速的把这个身体有臭水的这个状态去掉的话，防己黄芪汤可以把它抽得比较干净，那你之后再吃真武汤来补充。那真武汤呢，我认为它是补这个脾肾之阳哦，让人的水代谢变得很好的一个很基本的方。可是真武汤哦，吃起来的那个惨烈的经验啊，比前面讲的这个补脾胃的药还要惨。就是补脾胃的药，说吃了之后你说哎呀怎么办，胃口大开，人不要再吃了，对不对？那个情况没有到很惨，因为你没有造成任何伤害。可是真武汤是这样子，当然有些人不会发生，有些人会发生。如果那人是水肥吃真武汤的话，真武汤的那个减肥啊，我称之为水落石出啊，就是我用过的真武汤减肥，给人家减肥啊，有一个人没有大肥，有两个人啊是吃了真武汤啊，简直肥到不像话啊，就是吓都吓死了。就是但是我看那个人的气色会明显的感到他气色变好，人变好，但他自己不愿意再吃了，吃得吓死了。就吃真武汤是先大肥，然后肥到很肥之后啊，然后他的肉会慢慢退慢慢退，然后根据我叫台湾人吃药是很欢的，吃到一点不对就跟你翻脸了。根据日本人那些吃到底的医案，就是先肥后瘦，大概吃真武汤头两个月是越吃越肥，然后呢再继续吃下去，终于再过四个月会越来越瘦啊，就是然后最后瘦了之后呢，你会发现你不但是瘦，而且身上会留下一身哦很白净的好像有棱有角的那种肌肉，就真武汤还蛮能够补到人的肌肉的，所以有棱角的肌肉。那如果你是吃这个滋补脾阴比较多的那个小建中汤哦，然后又多做一点运动的话，小建中汤得到的肌肉是圆圆的肌肉，就那个脚那个肌肉是没有棱角的，是很圆润的。那真武汤的肌肉就是有棱角的，就好像真武汤如果你要用一个象征物打比方的话，就好像扭抹布，你开始把这个肉一扭，水都挤出来，然后呢扭过的抹布也变得更松，然后外面又有一层水，然后就变得很肥，就是那种就是吃真武汤那个人真的来给我看到他肥成什么样子，我也觉得很不忍。就是变得好大只一个人哦。可是啊，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啊。但是对方都没有把他当成是成功的一半啊。就真武汤能够吃到爆肥，那其实是很有效的一个特征。就当你能够在两个月里面爆肥，代表你能够在接下来四个月这个水退掉。 然后退下去之后还得到一身健美的肌肉啊，这不是听起来很好吗？但是这六个月八个月要怎么过日子啊？然后他就见仁见智了啊，所以或许是先用防己黄芪汤把水退掉，建立信心，然后再用真武汤。但防己黄芪汤也是要又肥又臭的人才有效啦，而且肥要肥得灰灰白白的才有效啊，别的颜色的肥，肥得红红的好像不太有效。那真武汤要用的话是怎么用呢？我们平常用真武汤是这样子，因为真武汤这个方子啊，这个茯苓、白术、白芍、生姜、附子。附子是最可以多加的一味药，就是泡附子。可是很多厂牌的科学中药，附子反而是最少的。那附子最少，这个药就不太有力量，而且附子少白术多的时候反而容易吃上火。所以呢，吃真武汤不妨买一罐泡附子啊，就是你吃四克真武汤里面还可以再加一两克的泡附子，这样一起吃。那真武汤因为是要治疗水毒的方子嘛，所以吃真武汤的时候对于水的要求就更加严格啦。比如说水，温水都没有，都不适合喝，要喝热水，每天要喝你觉得烫烫的热水，不能喝温水。然后呢，不渴不要喝，就算渴了只喝几口，喝到你觉得不渴了就停，不要喝好玩，就是要长期这样子少水，然后热水，这样这个方才能发挥它的效用。如果你中间喝了比较温的水，有人吃真武汤喝到温水了都便秘了，因为不够热的水会让真武汤的药性挡住。所以真武汤是专门对付水毒的，相反来讲，你的水一处理不好，真武汤就会失效，然后作用就变得很差。所以要用这种方法来吃真武汤，真武汤才会比较有效啊。而且这样的方法，如果你维持这个方法，就是喝少水啊，然后很热的水，用这样的方法去喝真武汤的话，会感觉到你的身体很舒服。如果你喝很多很多的水吃真武汤，你会觉得一点都不舒服。那我之前也跟同学讲过，就是用这个真武汤的时候，你不要怕说喝水太少不能代谢身体的废物，因为人之所以会水毒，就是水没有用的水太多。因为你要用水代谢废物，可是你会好像派了100辆垃圾车出去，要载不到一袋垃圾，你是浪费了其他99辆垃圾车的能量，所以水毒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不要再多派无用的垃圾车，你要派一辆垃圾车，但可以把整条巷子的垃圾都载干净，这个比较要紧啊。所以并不是水喝多就好，如果你认为你的身体需要那么多的水来清扫的话，其实就意味你的身体一点能量都没有，只能靠水来洗，你的身体一点代谢机能都没有。有代谢机能的人只要很少的水就能够把垃圾丢出去，而只用很少的水丢垃圾，这是人类身体在省能量的一个措施啊。就是那这样子，那这个吃真武汤呢，就是可能发生这样的状态，当然有人是不会发生这样的状态的，但是我想比较多的人是吃了之后会先爆肥，然后再慢慢开始瘦。哇，那个爆肥很惊人哦，因为肥得很快啊，肥得很快，而且还不需要吃的特别多，就你吃补脾胃的药还会胃口大开，让你觉得肥有道理。那真武汤那个肥肥的一点道理都没有，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子。而台湾人因为水毒型的体质很多，加上我们上一堂课讲到恐伤肾，台湾人是活在恐惧中，常常为了负面的理由去做一件事，那这样的人其实肾阳都特别弱，所以吃真武汤的时候那个感觉会特别的激烈啊。所以以我们减肥药来讲，我觉得比较对身体好的是真武汤，但是可以用的是防己黄芪汤。好，那就是同学大概拿捏一下这个分寸啊。那当然你用防己黄芪汤，你也可以加一些附子，再多加一些防芪，让那个防己的那个药性不要那么泻，就因为你有加补药的话就会还撑得住这样子。那当然这个水毒型的这个肥胖有时候也是长期抗战，因为你一定要你的代谢机能好到一个水平以上，你才能够瘦下来。因为你当初就是你的代谢机能不好，所以他才胖起来的。那如果你的代谢机能继续坏下去，你会越来越胖。那如果你用补药把它维持住，但它就不胖不瘦，要让它好回来你才会瘦回来啊。所以这个过程还蛮漫长的，因为补药不是感冒药，感冒药是一吃就要有效嘛，就是在我们 开药的时候有一句江湖中的俗话，说如果你是开那种什么治病的感冒药，对不对？要立竿见影，就是桂枝汤一喝一下下就好，什么麻黄汤一吃感冒就好了，就是立竿见影。可是吃补药呢，要吃得无影无踪。怎么讲呢？如果你吃这个补药身体没有特别的感觉，代表这个补药补进去了。如果你吃了这个补药一吃就上火，那你这天还能吃吗？对不对？所以补药要吃得无影无踪，没有一点特别的感觉才代表它补进去了啊。所以吃补药完全没有特别的感觉代表完全补进去，所以这是跟治病的药不一样的一个地方。那无影无踪之间，然后第二天起床就开始爆肥啊，这是哎呀吓死人了，伟大的真武汤啊。那啊对不起，出家要换